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嘅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K 特殊奥运女子 T36 级200米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丹麦的摇摆乐队 Lucas Graham 感人之作 Call My Name。 You're there for everybody else, and you forget to think about yourself. And I know that you're doing fine on your own, but this life can get hard sometimes when you feel alone.So if you need a friend, someone to hold your hand, call my name, and I won't be far away. Don't matter when or where, just know that. 感人的旋律和精彩的歌词啊，上升到本周的第九位 Lucas Graham Call My Na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月28号，骚动音乐， 星期四， hey, 越嚟越开心。每一个礼拜咧，都可以跟随住你咧，每日嗰个心情嘅起伏啊！ 我决定每日用唔同嘅 energy 去话俾大家听，嗰日系星期几。 好啊，好啊，好啊，由今日开始啊嘛， yeah, 由今日开始。但系通常去到礼拜五咧，就会 drop 晒嘅，因为已经好攰啦咁样。 但明明礼拜五应该系好开心嘅日子啦， 系冇错。但系应该我觉得我还好嘅，因为我嘅生活规律，我觉得系都叫做系好平均啦，即系大每日个 schedule 都大同小异啦。但系波性你系唔同嘅。你嘅 schedule 係每日都係可以，因為我同你即係咪共通有個嗰啲日曆咁樣， 係啊， 咁都見到你哇，你都好精彩喎，你生活好繽紛嘅，即係除咗喺電台每日翻嚟開麥之外，你又會有好多 好多其他嘢啊， 興趣小組啊， 我必須要先講嘅，去到而家秋天係我最中意嘅季節嘅關係咧， 係 我嘅作息時間咧係調整咗嘅，向來聽眾都知道我嗰啲五六點先瞓啦，朝早。 而家系咪啊？ 而家唔系，而家早咗瞓同埋早咗起身。 系咪因为秋凉所以早啲瞓得着咧？ 一嚟咯，同埋第二朝早嗰个太阳咁样射入嚟嘅时候，即系阳光普照嘅日数多咗，个人系会多咗 energy， 即系我嗰啲太阳系嘅小伙子嚟。 哦，即系你系用太阳能插电嗰啲嚟嘅，有太阳你就有 energy 啦。 系啦，跟住所以就会啊个阳光咁好，今日咁好天，冇理由瞓咗去嘅，跟住就会好早起身。 同埋咧 呢种嚟嘅。 你讲起呢个问题咧，我都想讲，其实其中一样嘢令到我呢排近嚟出街或者做嘢咧，个人嘅活力或者个动力会大啲咧，就系、是。哇！呢啲天氣好似喺日本旅行緊咁，即係嗰個人就會覺得，誒、哎、都幾好啊，幾舒服。呢天氣又涼涼爽爽咁樣，好正啊咁樣，咁就會令到嗰日個人心情係好啲嘅。 係啊，所以個人有動力去做嘢啦。咁啊，尋日我就講話，即講翻自己去學打碟嘅嗰一個興趣啦。呢一年，今日咧又有一個新嘅嘢， 又學新嘅技能啦。 呢個係啱啱呢個星期新開始嘅，去上堂 整麵包啊。日式麵包王， 焗 tiramisu 咁樣。我去又去上堂去學即係 acting class。 哦，你好似係第二次啊，第三次、啊。 老師就跟第二個咯。 Okay, okay, 即上一次跟老師就上咗兩個 level 啦，今次就跟另一個老師試下去又 explore。 唔同嘅。 係啦，咁因為都隔咗一段時間啦，我諗，但好得意，我諗翻轉頭點解應承咧，又好似冇乜特別嘅好大嘅考慮，就係知道我即係都一個朋友去開嘅，咁我就覺得，咦，咁啊試下，同埋呢個朋友知道佢即係做開劇場啦，咁亦都擅長於形體方面嘅，咁我第一下覺得形體呢一樣嘢係都好似幾啱數，幾想去了解嘅，即係平時咧，我啲肢體語言咧係奇差嘅， 係難掌握嘅呢樣嘢。我記得我同你喺呢一個 studio 影相嘅時候係出事嘅， 係啊，因為我哋嗰啲點樣控制自己個身體，點樣擺一啲 pose 啊等等。唔识啦，影相 同埋唔识咧，系其中一个弱点啦。我觉得我哋最大嘅弱点系会尴尬， 系 会尴尬呢个问题咧，就系喺影相系一个致命伤嚟嘅。因为咧、 啊， 你会发现咧，系啦，冇自信啊嘛，即系觉得自己点摆都系怪啊嘛。你见到人哋影相好睇咧，佢点摆都好睇嘅，因为佢嗰个自信，你佢望镜头已经话俾你听，我好有自信啊。你会觉得哇，好俾佢 attract 到嗰件事。我呢啲就系我点摆都觉得自己唔好睇啊，自己 最簡單係你睇有時啲 IG 啲朋友佢哋要影啲雜誌封面又好啊，或者咩宣傳照，你擺一啲 post， 其實老實講唔係人類會擺 嘅， 即係嗰種踎喺度， 真嘅係啊， 即係我哋呢啲影咧踎喺度就真係好似踎喺度， 係佬咁樣咯，係啊，做地盤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一啲有自信嘅人去影一啲封面啦，佢嗰種踎喺度係有一種一種好我唔識點樣形容添。 有种魅力吸住你系嘛？系啊系啊系系系，你呢一个形容好好，你呢个形容好好，好似喺嗰啲时装杂志嗰度会见到嗰啲 model 咁样。 即系嗰啲 pose， 即系你好地地，你平时你真系唔会咁摆。 系啊， 系好奇怪嘅。 我试过跟噶，但系跟 真系唔掂， 真系跟唔到， 真系唔得。 系啊， 咁所以已经知道有呢个嘅弱点啦。咁有阵时虽然唔系话成日喺幕前，但有机会上台去做 MC 都好。 是 其实你点样企啊，你啲动作啊，呢啲都系牵涉到一个人嘅 body gesture 啦。我会形容系咁，所以我谂翻转头系呢一样嘢都觉得，咦，可以帮助到咁、啊。咁啱啱呢个星期上第一堂，我都有趣的，而且确就系去 feel 自己嘅身体啦。即系做一啲嘅热身咧，其实系。又唔係完全係關協調性事都有嘅，但更重要就係咧，可能老師要你要 feel 下自己個 core 點樣做到啲手可以打圈咧， 係即係好大動作嘅咯，應該係 係啊，即係譬如可能兩隻手咁樣叫前後揈下嘅時候，好啦，而家咧我 advance 啦，隻手要打圈啦咁樣 ，OK， 咁咧嗰下嘅你就會突然間 kick 啦，咁當然咧。佢會有一啲街啦，即係你要 feel 身體，可能嗰個腰要轉啊咁樣。其實就係去嘗試感受你自己個身體每一個位，你做一個動作，其實你用緊邊一度咯。 我記得咧，我以前喺讀書嘅時候都上過少少 drama 嘅堂嘅。咁嗰陣時老師教嘅一個形體嘅堂咧，同你講呢個有少少相似。咁佢係點樣嘅咧？佢就叫我哋將身體唔同嘅部分當係一個毛筆啊，當係毛筆嘅尖。咁樣，例如我個手踭，你當個手踭係毛筆嘅尖，然後你用呢支毛筆去畫一啲嘅圖案啦，係、啦，用完手踭好啦，你試下用個 pad 去畫隻龜啦，咁樣，即係佢有一啲咁樣嘅方法，咁就嗰一下係會覺得令到我係原來我係 運用到自己的身體的，平時你不會覺得自己是運用到你的身體的。 咁你集中力擺咗個手踭嗰度，你 feel 緊個手踭做緊啲乜嘢？ 係啦。 跟住 pat pat 又係你 feel 緊個 pat pat 點樣喐咧？哦，原來我想畫個八字嘅時候，個 pat pat 你要跟住喐咁樣 啊？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好 creepy 噶， 喺直播室嗰度兩個人喺度扭佢咯， 出望一望出窗，真係冇同事喺度啫，好彩。 係啦，咁呢個少少 exercise 開始 feel 啦。咁我又幸運地，原來我嘅身體嘅感受，即係平時真係完全零去用啦、 嗯嗯。 但係到要真係用嘅時候，都幾快 pick up 到一啲動作。 係係 係啦，因為以前去做 gym 都係㗎。 嗯。 即做唔係就咁死推或者死推爛推。 係。 教練都會提示就係你要感覺到你做呢個動作，你用緊邊一個肌肉。 OK。 即其實你呢個範疇都係牽涉到你了解自己身體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啊，咁、啊、我喺度做嘅時候就諗翻呢一樣嘢，我 feel 緊我而家用緊邊度嘅力咧。 嗯。 係啦、啊，我而家扭緊個 pat pat， 哦，跟住就會做到嗰啲嘅動作咯。 OK。 咁呢個只係好即叫做 activate 翻。你自己感應身體嘅第一步咯， 係啊， 跟住就係做另一個 exercise 又好得意嘅，就係喺個班房度行嚟行去。我諗好多如果有玩過即劇場或者讀過相關嘅嘢，都有機會一個真係好 basic 嘅練習， 係 就係行路咯，不斷。 哦，係啊，係啊，喺間路兜圈或者你自由點樣行咁樣啊嘛， 總之就係行嚟行去，然後你又係一路行嘅時候，你要感覺你自己其實用緊一個咩嘅。即係 姿態、 姿態啊，咩動作去行咧？跟住亦都會可能會加快啊、加慢啊、加啲條件落去。咁你就要感應到，哦，原來我行得快啲嘅時候，個身體嘅反應係點咧？行慢啲又係點樣樣咧？咁樣。 但係講真嘅，我想問就係咧，即係因為你係咪第一堂啊嘛？係嘛？係 啊 係 啊。 第一堂咧，我諗就係、是、你都知啦，即係始終我哋個年紀開始踏入三字頭啦，係嘛？有冇感受到自己嘅身體開始唔係咁聽話？ 有 講真， 做完熱身已經嘅條腰有少少痛。我琴晚上完堂，其實唔係一啲好大動作嘅 exercise， 上三個鐘頭啦。哇！我未通常你隔一日先至會痛噶嘛，做完運動做 gym 都係啦，多數。我嗰晚我琴晚已經即刻。 已经痛紧啦，即系嗰种系酸痛嚟嘅。 系啊，你净 feel 都系，好耐冇喐啦啲手脚。 系、 啊，大髀冇力啦，落楼梯嘅时候有少少唔够力啦，有啲跪一跪啦咁。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几得意系，哦，而家又 feel 翻个身体， 嗯嗯 即系行路，即系呢几日行路都会噶。 点啊？个心口挺啲啊？ 挺啲，你感觉紧，哦，我而家系用紧大髀啊，定系用紧 pat pat 咧？咁样样。去 feel 緊自己咯。 咁有冇話俾你聽？其實行路用大髀定用 pat pat 先好啊？ Okay, 即如果我要行得好睇，我當我係一個 model 咁樣行出嚟啦。 我記得其實嗰陣時教練有講過話行路其實要用到 pat pat 嘅， 即 pat pat 你都要用少少力 嘅，係 即等於著高踭鞋行路，點解有啲人好睇同唔好睇？其實個 pat pat 都 有冇用力啦？ 你有冇收緊佢，或者你控制咧？如果唔係你行咁高踭鞋，你就會卧後用好似。边个够我惨咁样行？ 我冇着过高踭鞋，我唔知道啊。 你冇试过玩啊？ 我冇啊。 我有试过啊。 你真系噶？ 系啊。 因为系上堂，所以要咩啊？ 纯粹 哦，纯粹好奇啫。 纯粹好奇咯。啊，点样样着住高踭鞋行得会好睇啲咧？咁咪试下咯。咁 我又真系冇试，因为我惊咬柴。我真系我平衡力奇差。我唔好话着高踭鞋平行路，我都觉得自己企唔稳。 都搞唔掂。 系啊，咁所以我系冇试过。 咁跟住即系个学嘅就系有呢啲啦。咁但系。都好得意嘅，即系人到都好似你咁讲三十岁啦，咁跟住啲同学又唔识啦，即系陌生啊嘛，然后就要上堂，我第一次见，然后要做一啲 咁钳嘅动作， 仲企出嚟，因为有啲练习你系要企出嚟， 自己一个人做， 有对手嘅，咁但系做一啲即系古灵精怪嘅动作，老实讲系会有心理关口， 系真系， 即系又系冇咗。有种小朋友贪玩，小朋友去玩嗰啲社区中心咧， 就冇所谓啦， 冇所谓啊！第一次见到 friend 啊，系啊系啊， 咁就去噶啦。而家咧，大家都会有一种小尴尬。 你知咩叫羞耻啊？ 系啊，个人有咗呢种羞耻之心。 我想问一下，即系除咗你之外，你上堂嗰啲同学仔同你系咪都系一样有少少尴尬嗰种？定系佢哋已经系好放得开嘅？ 大家都有少少嘅 啊， 大家都会有担心行出。哎呀，咁样好似好丑。怪咁，當然導師都會講話，嚟呢度咧冇啱同錯嘅，大家放低呢樣先。有陣時你嗰種尷尬就係好驚做錯嗰樣嘢出到嚟，所謂嘅錯，咁錯就唔好啦。係 啊， 咁但係當你嗰個界線冇咗嘅時候，冇分。 对与错的话呢、 嗯、 其实是可以令到自己 free 啲嘅、 啊。 因为好好难嘅你出到嚟做嘢今时今日你好多嘢都唔可以错啊我哋做节目都唔可以错啦、 啊。好紧张㗎呢个系一个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嘅界线咁啊。即系只系啱同错嘅分别囉。咁但系当你一旦话突然有一日同你讲其实你唔紧要嘅冇所谓嘅时候你系好似有少无所适从咁样嘅。但系你过咗嗰下呢又好似咦 ,ok 喎、啊、原来我可以咁㗎喎。 是啊你去到这个是甩不到的习惯来的。那、嗯、原来有一个小的空间告诉你听、哦、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所谓啱同错的。 嗯 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不知道怎么算的。同埋会见到就我自己都会有啦见到同学都会其实你是甩不到 啱同错。 你会见到他一些的反应一些动作。 嗯嗯 是存在住对与错嘅考量，即举个例啦，譬如个 exercise 系，你要跟住我啲动作做嘅咁样，咁我举高右手，你要举高右手啦，咁咁、嗯、但系可能嗰下你举错咗左手，你会即刻修正，我要举翻右手， 啊、 即系你系 feel 到大家追求紧嗰种 系 对咯， 系同埋要嗰种好准确，大家都一齐好准确咁样， 系啊系啊，有呢啲依啲系好难甩到嘅，咁但系咁、嗯、个老师见得到，咁佢就会提出啦，系啊呢个同学啊，你都脑里边都仲有谂住乜嘢系啱同错，可以尝试放低一下咁，即系我谂喺可能艺术嘅世界，真系你好难有啱同错， 系 关于选择。我觉得 choice 呢个字系一两年我几中意用嘅字咯。 嗯， 唔系净系喺即 drama 上面，其他嘢都系即系都系一个人嘅选择嚟嘅。 嗯嗯， 即系有冇话啱同错，有时真系好难讲嘅。 同埋喺舞台上边，我觉得啱同错呢样嘢点解？咁唔應該有呢係因為其實喺舞台上面我哋都係演緊一個人嘛。即係如果假設有一日你做一台戲咁樣你行錯位或者你講錯一句對白然後你一有嗰個縮嘅反應觀眾就知道你做錯 了。知 㗎但係我哋其實日常生活我哋冇所謂我行唔行得啱嗰個位或者講唔講錯嗰句對白嘛。我哋平時口陣咪講過囉。係咪先。我哋行冇行錯位添啦直頭。我行咗去左邊我咪兜返去右邊囉。即所以喺舞台上面係啱㗎。我覺得個阿 Sir 講得好啱就係、是。唔應該有呢個啱與錯嘅分別， 係即係一首歌，歌手點樣揀去唱呢一句句子咁樣，咁係佢嗰刻嘅選擇嚟嘅，咁你都冇得話，哦，你咁樣唱就啱啦，咁樣唱就錯啦，其實都好少會咁樣講噶嘛， 係係係， 就算你可能轉工都好，喺嗰一刻其實都冇話啱定唔啱嘅，即係撇除你係做即係相關行業，你都係一個選擇啫嘛，你嗰一刻我能夠根據咗所有嘅考量之後。我觉得呢一个喺嗰刻对于我嚟讲系最好嘅，我想咁样做，咁样做嗰个 choice 啊，我同意啊，我同意啊，所以我选择咗入嚟同你做 partner， 我觉得好啱啊呢件事。对唔住，我仲系分紧啱同错，我唔啱， 你个人都系甩唔到你， 哎呀甩唔到啊真系。 所以其中一样就系学识了解自己啊，了解自己嘅身体，了解自己多啲，同埋接受下自己一啲未必所谓好嘅嘢啦。 聖戰叫比不過我身軀太狠想說即說這叫廉價直率很扣分放念起個兇惡似魔鬼化身但這劣根已經彎彎到縮了也不渴望變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歡我靈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头外太不堪长期失踪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感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淡是养分暂时纪念品风声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hey, 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没要事可遇不需及我指教我不怕被看真 就怕是我的孤芳也绿沉。尖发哥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宠未拉近，尖发哥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八角转变做细菌，给世界饱气抹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 保持住做人的棱角，总会找到人欣赏你的。有黄海日尖八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总裁蒋东强表示，中电在屯门龙鼓滩发电厂增建两台新燃气发电机组，首台新机组去年投入运作之后，发电燃料组合之中的天然气比例由2019年少于 30%， 提高至去年的 50%。 去年发电的碳强度亦都下降26%，每度电的碳排放比日本同南韩的水平更好，与德国同美国的水平差不多。至于另一台新燃气机组正在兴建，预计2023年年底之前投产。被问到随着天然气发电比例增加，电费会不会调整，蒋东强表示，电费价格是受到一篮子因素影响，包括营运成本、销售情况、国际燃料价格等。中电正是与政府商讨来年的电费，有结果会适时公布。医管局表示，下个月一号起，所有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才会获准进入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新安排之下，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的人士，以及使用程式有困难的残疾人士，或者因应实际情况而获豁免使用程式的个别人士，可填写表格登记。在运作可行和不影响医疗服务提供的实际情况之下，到访公立医院其他范围和医管局其他医疗设施的人士亦需使用安心出行。23岁男子前年8月参与观塘游行，早前承认一项暴动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27个月。暂委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当日参与游行人数众多，当中10人掟砖和用雷射笔照射警员，暴动规模不大，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事前知识有示威者会使用汽油弹，亦都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有领导或者鼓吹暴力，只是被捕时用竹枝敲打一名总督察的左前臂。三位法官相信被告在社会气氛影响之下一念之差犯案，将量刑起点定在40个月，考虑到被告认罪和求情，判入狱27个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的牌照。在北京，商务部批评美方违背市场原则，破坏双方合作氛围，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经贸团队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美方这样做是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在缺乏事实依据情况之下，恶意打击中国企业。

我觉得我好唔平静咁啊。 波成，你有冇谂过你唔平静嘅原因到底系啲乜嘢先？到底系因为人啊，因为工作啊，定系单纯情绪上嘅唔平静先？ 心宁愿可抽离，追踪你着紧你，长久再迷恋一种缺陷美，难道找一个可替代你？仍免心底竟是受太疯癫，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愿能被世用前缀指向无人地带拥。逃得没人的一角度，隐身喘息的国度，哄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心看无影心更好，沿海有露天会上手，任凭下雨冲去眼水，慰问有风带路，就留待脑筋清醒再为爱。伤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让我转身往无人地带入口。逃得没人的一角度，隐身喘息的扑度，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后无影中更好，沿海有露天我上手，就留待脑筋清醒再为爱考虑。我是世上每分配噪音，如若放任爱容易分散，没法再忍，让我走，如你不守本分，多一朵我承诺会再生。也不需要太倦，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后无影中更好，沿海有露天我受受，任凭下雨冲去冷水，慰问有风带路，就留待脑筋清醒再为爱。 好多人都话呢，如果个人冇办法平静，就去一个冇人嘅地方啦。不过我想讲嘅係，有时人嘅唔平静，即使去到一个冇人嘅地方，可能记忆都会缠绕住你。听过有郑秀文《无人岛》。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

已伴，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彼此声再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别静，沉默倾听。 陈明喜《声之静》，又或者咁讲啦，如果无论如何都系好难令到自己平静，不如试下咁谂。本来生命就好似系一场时间嘅过渡咁样，挨下挨下就过去。总会有一日完结嘅。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便停步，忘掉名节静。乐与苦源自创造，繁星怎么要发光，直到天晓，真空幻化光线随处闪耀，陪同在黑夜老人庙，住气的微笑留待灿烂 人类多么渺小，曾能在昨晚与他朝，愿为了人还你了，用创音生缺口，他生在走，那碎天生借口，才是一刻放手，谁在对视无声之去过群星一起在发光，破开天晓，虚空幻变的爱，完美闪耀，陪同在黑夜里一秒，竖起的微笑，留在宇宙林中无语笑，群星一起跳，操控拥抱。 大的生命亦都好长，人同人之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多样性，所以我开始明白点解有啲人会鍾意影相，因为可以体验到用唔同嘅角度去观看呢个世界。听我有张柳盈婷， 当这傻瓜机 人类群星闪耀时， 曾是你最深爱观景戏，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搞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少，身价有多少，谁是你曾最合拍如你，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哦啊、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相恋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般多高、哦。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宠爱。他知你未有懂得爱，别要花心机问爱，毕竟你早想搞太耐。失性地爱，总有人痛爱。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我有朱曾若华嘅《傻瓜机》。 黄祖分裂国家嘅人，从来冇好下场。搞台独系死路一条，支持台独亦都系一条不归路。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嘅时候，首次证实有美军以训练为目的驻扎台湾。汪文斌喺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美军近来多次喺台湾海峡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汪文斌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而不是自己单方面炮制什么东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明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天桥下行近住金钟道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所以一带比较多车一些，花园道落山稍微多车一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小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是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右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嘅车龙啦，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而家开始车多繁忙啦，龙尾接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天水围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港珠澳大桥落青屿干线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神，今日呢位嘉宾嘅作品向来都系佢自己曲词编监，一睇就知佢真系好中意音乐啊！ 系啊，不过唔知道佢除咗音乐以外仲中意啲咩咧，所以今日要送呢句俾佢： 但他投其所好。 我最想知道佢中唔中意呢一句嘢啫。 收到音乐嘉宾由 Delta T 蛋挞头嘅 Hi，Delta T 你好 ，Hello，Delta T 蛋挞头啊， 嗱嗱声写一样行出嚟啦呢个， 蛋挞投其所好， 上次嗰句就系蛋挞头里挑骨头啦嗰句， 你系咪冇谂过要用英文噶？我哋下次挑战英文咯， 难啊 ，Delta T 我有想象过嘅 ，Delta T time 但你后面接嗰啲英文啊，即接唔到落去中文嗰度，系啊，即 Delta T 呢个。我哋未谂到， 冇错，下次啊！ 哇，好啊呢、這个！ 我哋之前 Gary T 都谂到一句嘅时候，我觉得 Delta T 都应该谂到一句嘅。 系咯，大家都系 T 啫嘛， 大家都系。 系因为嗰时个 T 字就攞咗个音歪少少，就食咗中文字个天字嘅。 哦， 系啦。咁但因为佢有蛋挞头呢个中文名，咁我哋就 好好用啦。 系啦，咁啊唔使夹硬扭走嗰个音啦，咁样。 哇，好好啊，蛋挞投其所好。 系啦，讲翻个正题就系蛋挞投其所好，即系因为我第一次同阿 Delta T 真人见面啦，之前喺 IG 上边成日见到啦，咁但系都未了解过对方嘅。即系都见，即系都葡萄噶嘛。 好嚟个 speed dating 啊， 系嚟个 speed dating 噶嘛。即系都会有兴趣知道佢平时玩啲乜。咁我梗系即系跟佢出去玩一下，就可以识多啲人啦。 哦，你想跟佢出去玩啊？ 梗系啦， 你想跟你去 party 玩？ 即系最好睇住佢。哇！如果佢去拍 MV， 跟住我喺现场斋睇，我都开心啊嘛。 我都估到你咁讲， 一定系咁讲啦。 我谂好多人都想咁讲。咁但系真系喺即系音乐上面大家一路都见到你玩嘅音乐类型啊，你做嘅嘢啦，其实音乐以外平时的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嗜好会在家里做啊或者怎样的？ 哇，音乐平时的我的嗜好，其实我 音乐以外的话 我就非常懒的，音乐以外 其 实真的睡觉啊看戏啊还有忍不住就会想食零食咁样，所以而家咁肥咯。 呢、這个但系我又觉得好合理，但系因为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噶嘛，你要过住呢一种生活咧，慢慢去酝酿下嗰啲情绪啊，先可以写下歌咁样噶嘛。 都某程度上系嘅，但系我嚟讲咧，我一睇得多劇啊、打機啊嗰啲咧，我就會懶噶啦，所以我有時就逼自己唔可以咁樣做。 但係點樣逼咧？有時好難逼噶喎，即係我又係嘅，我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喺屋企 keep 住都係煲劇啊、睇戲啊，咁然後就俾個藉口話，你睇得多咧，你就容易寫嘢噶啦。跟住然後睇完一日。不如睇埋今日先啦， 听日先写啦， 先啦咁样。咁点样逼自己咧？ 就会 set 啲 target 俾自己咯，即系可能一年嘅目标咁样，咁就 set 咗俾自己。哦，一年要出几多首歌，一年要出几多个 MV， 或者要呢一年要达到啲乜嘢新嘅目标咁样。咁就你发觉，即系嗰个 target 要系介乎可以搣到同搣唔到之间嘅。 咁譬如今年为例，2021年啊，而家都十月啦， 系。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今年年头左右嘅时候 set 今年自己目标有啲咩噶？ 绝对记得，系啊！今年年头我 set 个目标系要出要有四个 MV 出街嘅，系，而家第三个， 第三个啦， 系啦， 好勤力啊！我觉得都差不多达到标啊，按翻你呢一个节奏，应该十二月可以出埋最后嗰个啊， 啱啊，系啊， 咁但系呢个目标系咪会行喺屋即系屋企间房里边一个可能好多眼嘅地方，令到你每日瞓醒都会见到佢哋系点噶？ 都唔系啊，呢个目标 set 喺个脑嗰度嘅， 即系唔需要写出嚟自己望住咁样。 系啦系啦系啊，或者一早就同定啲朋友讲定先，唔系到时佢哋找唔到数，佢哋就可以闹我啦。 喂，你话今年有四只，而家你三只啫，竟然有下只，即系有人帮你可以督促你咁样。 都系自己督促自己啦，系咯。 但系有冇话即系其实喺呢一年落嚟都叫做好频密地去做作品啦，亦都大家见到个成果喺度嘅时候，其实最大嗰个推动力系啲乜嘢咧？ 最大个推动力啊， 即系你话出呢啲作品之前定系 可能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令到自己 keep 住唔好俾自己停嘅咁样，嗰、那个推动力喺边咧？ 呢、這个过程中间就系、是。即係收到大家嘅 comment 啊，鼓勵話哇好聽啊，或者話啊好中意你整嘅某誒邊啲類型嘅歌啊，咁就會令我蛋撻投其所好啦。 啊、 但我想問你一樣嘢，因為投其所好咧，即係佢有一個即係個意思，即係話會即係迎合誒對方嘅口味咁樣啦。 係， 即係喺你呢、這個音樂上面，即係話自己嘅口味，有陣時會唔會都按住你啱啱咁講啊？即係有一啲朋友會同你講，我中意你邊類嘅作品啊，或者等咧，會令到你自己都會去諗，我下一隻創作嘅時候選擇一啲咩曲風又好啊，題材啊等等去 adjust 咁樣嘅。 呢、這個可以話一半一半啦。首先就梗，因為做音樂咧，首先即係要得到興趣，就梗係要自己開心咗先嘅。 係 呢、這個，所以即係。一定咧要做自己中意嘅歌，咁但系当然有啲朋友话啊，我中意呢啲类型啊，咁我就会睇下佢讲嘅啊，系咪都喺我中意嘅类型范围入边啦？咁呢个就再作考虑咁样啦。 系即系如果有人同你讲我好中意可能 band 嘢咁样，咁但系可能你玩开嘅嗰种 系啊， 唔系咁就系咪会反而有一种方法就将呢啲元素可能融入去自己作品里边咧？即系可能系一个 option 咧咁样。 呢、這个都会谂下嘅，系啊，但系都睇下自己做唔做到啦。一来，二来咧就睇下自己系咪真系中意做呢样嘢啦。系、哦，因为兴趣真系都好紧要，其实系。 系你咁，你算唔算系叫做硬颈啲嘅人咧？即系当嗰样嘢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咁样系啱，或者我中意的话，其实一般嘅人未必咁容易左右到你。 其实以前咧我唔系嘅，但是我后来发觉呢真的要在从音乐中得到乐趣或者是、得到一些惊喜呢就真的硬颈一点原来好一点。即是有时你可能想啊我做这些音乐类型其实未必会成功即是觉得话未必多人喜欢、但是往往就是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惊喜出现。是啦。 但是你在这一段时间即是一路推出自己的作品其实也有一些作品是可能你跟其他人合作或者可能帮其他人写的时候会不会、分开就是、我做自己的音乐我就要很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始终跟人合作嘛怎样都要有一些思想上的交流的怎样都可能大家要互相就少少就少少会不会自己在这个界线上面、分得很清楚这样的 呢、這个都会嘅，因为首先自己做嘅系，梗系话晒事咧，最开心、 最爽 系 呢样， 系啊，咁啊，同人哋合作咧，咁就睇下边类型嘅合作。如果一齐唱啊嘅话，咁啊，梗系大家慢慢倾。好似啊，之前同 Yuka 杨雅瑜去玩都市风恋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大家一齐倾出嚟嘅。咁、但系如果系直头系帮人写歌嘅，咁啊，真系完全投其所好啦。 系 系啦，系啦。 即系睇下对方想有啲咩嘅方向嘅时候， 系啦，尽量配合啦。除非真系自己觉得哇，唔系好中意，咁啊就试下同佢慢慢再倾咁样咯。 但系啱啱讲到一样就系、是、即系过程当中有阵时都会有啲即系 struggle， 即系自己中意嘅同成唔成功嗰样嘢，可能系未必系即系正向啦咁。咁但系你话中间会有啲惊喜嘅可能出现过，系有啲咩嘅惊喜曾经出现过喺你身上？ 咁不如就讲翻旧年啦。旧年我咪出咗一首歌叫《断舍离》嘅。 系啊系啊， 咁、 啊、 都其实呢首歌系令我开始比较多人认识嘅。咁我当时咧，我就喺度谂，究竟会唔会出一首《断舍离 2.0》？咁就即系令大家再即系再听啦，咁啊会开心啦，即系或者会再下一城咁样。 系， 咁、当时我就谂，但系我又整咗首歌叫《通心粉》咯，咁我又好中意啦，即、系我自己好中意。咁我就问咗一个乐队嘅朋友，佢叫牧民乐队咁样， 系 咁啊主音何英伟，咁我同佢讲，喂，咁我应该出一首《断舍离 2.0》啊，定系出《通心粉》？佢第一句就问我，咁你中意想你想出边样多啲先？你想点样？跟住我话我好中意《通心粉》啦，咁你就爽咗先啦，自己出《通心粉》好。结果我就听咗佢话，一出咗《通心粉》冇几耐。有个天王打俾我， 系 嗰、那个就系张敬轩。 哦， 系啊， 系。 咁我嗰下就觉得，哦，原来即系有时唔一定要跟翻，或者即系完全系去谂究竟点样会成功。有时候可能你即系出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有人会感受到你嗰、那个嗰样真诚啦，可能系。 系， 咁就会有、哦、有一啲惊喜啦，系啦。 咁佢揾你嘅时候，咁佢同你讲嘅嘢系啲咩噶？嗰阵时， 佢揾我嘅时候，第一下就 Delta T 你好，我系张敬轩啊，你觉得你首歌好好听，好正。 有冇怀疑过系咪真系？ 梗系有啦，系我直头 古电话咁样， 直头即系佢喺IG 嗰度 inbox 咗嘅，我直头觉得喂，唔喺度扮嘢，喺度 咪整紧整蛊咧咁。 系啊，跟住我谂住闹佢之前咧，咁我就揿入去佢个 IG 嘅例如真 真嘅， 咁就觉得好惊喜啦，真系系啦。 哦，咁所以跟住就一路倾关于音乐嘅嘢，亦都促成到嗰阵时帮佢有份参与其中一首歌就 系 咁样，嗰阵时开始啦。 系啊系啊系。 哦，系咪好快就嗰时佢揾完你之后，大家倾咗咁上下，跟住佢就谂，哦，我出新歌，不如你都参与咁样。 我谂大家都倾咗可能两三个月左右嘅，系啦。咁有一日佢忽然间就打电话嚟 send 咗首歌俾我，问我有冇兴趣。咁一听，哇，我中意啊！ 哦，我好好奇嗰两三个月，譬如同张景去倾关于音乐嘅，其实会倾到啲咩嘅？ 系，我都好想知。 即系你拣啲可以出得街嘅，讲得嘅嘢。 我谂都系大家倾下，首先对音乐嘅谂法啦，或者跟住再又倾下一啲 gears 嘅音乐嘅器材系啦，或者一啲佢都有提议我，究竟喺 mixing 上点样可以改进，点样可以做得好啲，跟住又即场喺个 studio 示范扭咗啲声俾我睇，咁样哦，跟住又学下嘢咁啊， 即系直情系有亲身去到睇佢做嗰样嘢，你先系 啊系啊系啊， 哦，好大压力、哦，听讲佢个 panel 啲掣咧粒粒都几百万咁计，你扭紧嗰啲系一部法拉利嘅价钱， 系啊，所以一开头都唔系好敢掂，要搵个钳啊， 戴翻个手套慢慢掂去咁， 唔好有手指无留底， 系啊， 咁所以就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惊喜出现啊！你啱啱讲 系啦系啦，咁自此之后，咁其实而通心粉出完之后，我都觉得啊，都 OK 成功、哦，咁样我就开始有一个谂法，就系觉得唔一定要下下都完全投其所好，真系都要投自己所好，系啦，那个棋就可能就系自己， 系，即系见你其实好多作品都系偏向会比较中意，我谂你应该会系好中意一啲 synth wave 啊、synth pop 啊，一啲呢一个我谂系大概喺80年代兴起一个音乐嘅风格啦，但系你系由嗰阵时细细个开始，其实都真系听住呢啲歌去长大嘅。 其实唔系啊，我细细个嗰时，或者甚至乎去到我读中学开始听流行歌嗰时咧，我系觉得呢啲歌系好老土 嘅。嗯， 系啊，系啦、啊。但系咧，唔知点解，即系近期开始即系吹翻呢个热潮啦，咁我就真系开始正式去接触呢样嘢，或者自己喺音乐上嗰、那个编曲嗰个技巧又多咗，咁就开始听嘅时候，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谂法去听，咁一听就觉得哇！好正啊，毛管动啊，听到系啊， 系， 咁我就觉得我真系要试下啦。 咁所以就由嗰阵时开始，慢慢去接触学点样玩呢一类型嘅作品啦。 其实真系旧年年尾嘅事，系、啊，系、 okay, 咁但系嗰啲渠道系真系可能喺网上面睇好多唔同嘅人讲啊， 自 学 啊，定 系嗰个渠道其实真系又唔系话好睇好多网上面嗰啲教学片，系啦，咁但系真系去听翻以前嗰啲歌，咁就听佢哋啲声究竟系点样做啦，咁、就尝试下去模仿。 系，而家系咪其实即系音乐嘅翻咁大嘅时候，通常一听一首歌，可能听到嗰啲声都会大概知道啊，呢一个声系嚟自于一啲咩嘅乐器啊、拍烟啊咁样，系咪咁？ 系啊，冇错，呢、這个就变咗一个职业病啊， 好羡慕啊！唔系，想拥有呢个技能、啊。 你羡慕还羡慕、啊？去到佢而家咁样攞到呢个技能嘅时候，好辛苦啊！你谂下，每次听一首其他人嘅作品，你就会谂啊，佢呢一个咧就系用咗一啲咩声啦，跟住喺度自己喺度拆咧，你就会冇。咗听歌嗰个享受噶咯， 即系就唔可以纯粹话啊，几好听，好正啊，定下先咁样。 会唔会啊？自己即系去听其他人嘅作品嘅时候，自己个脑就可能啊，其实下次可以用呢一只声，好似几好。 绝对会噶，我谂波成有时都可能会有呢个 feel， 即系佢做 DJ 咧，咁佢可能听到人哋嗰啲 mix 咧就啊喺呢度开始 mix 啦。 有啊有。但我而家系处于一个享受嘅阶段嘅，即系因为仲系吸收期啊嘛。咁所以就以前咧唔知佢点样转嗰只歌，而家。哦，呢度開始入緊啦， 係啦， 係啦，即係佢扭低咗個嗰、那個low，係啦，入緊去啦，咁樣。 即系我可能处于吸收期，所以我仲享受到咯。而家 哦，我都享受嘅，其实系啦。咁但系我谂个即系谂法就有啲相似啦。 系即系睇到啲咩，我可以偷到 C， 跟住自己用到咧，咁样嗰 啲。系啊系啊， 有趣啊呢个，所以都系即系可能即系之前即系其实可能前后都一年左右嘅时间先，即系慢慢咁样接触咁。咁但系其实你以前听嘅话，未听呢啲之前，你向来中意听啲咩咧？ 系咯， 未听呢啲之前，我其实向来咧系好中意听有几个。类型啦，首先我系好中意听 J-pop、J-punk 嘅，系啦，系啦，跟住即系我一同人讲，次次啲人都问我，咁点解你唔做 band 啊？跟住即系唔系我适合做嘅类型，即系咁啊，系啦，跟住都好中意听EDM 啦，系啦，特别系 progressive house 同埋 tropical house 啦，系啊，跟住又系啦，都啲 pop rock 啊，我都中意，系，跟住 hip hop 啊，都系 hip hop R&B 系 two step 咁样都好中意， 系咯，都阔 嘅， 所以 嗰个吸收咗好多养分喺自己身上， 哦，即系真系纯粹中意，所以就会。攞嚟听咁样啦， 跟住不知不觉就发现我其实呢啲类型自己中意之外，亦都开始即系熟悉一啲咯，叫做会 系啊系啊，可能听得多你就会大概揾到嗰个感觉出嚟，咁就做下啦。 咁头先你有讲过即系成功嗰一样嘢啦，即系你都有提到我通心粉当时嘅呢一首歌，你都预计唔到有一个惊喜啦咁。但系如果喺你自己音乐上面目标有冇话所谓嘅成功？你觉得喺你自己身上会系啲乜嘢噶？ 其实我一开头做音乐嗰时咧，有一个目标就系希望去出唱片嘅，出一只实体 CD 嘅。系啊，而家我都系努力当中，希望有机会今年年尾或者下年上半年就可以做到呢一样嘢。 嗯， 系啦，咁其实对我嚟讲，真正嘅成功，我系好希望可以，首先我嘅歌可以最少全港人都即系有听到咁样啦，都或者都对呢首歌有印象。或者會鍾意，係啦，咁另外就希望喺一啲比較大型嘅台嗰度演出啦，咁呢個就係我即係現時希望嘅成功，就係呢樣嘢。 你自己都有即係同幾位唔同嘅 producer 就係有一個演出啦，咁樣 係， 咁就即係有你嘅 XT 啊，跟住莊東恩啊， 同埋 JMY 係 啦。哇，其實呢一個嘅 show， 因為我覺得以 producer artist 呢一個係即係少大家用呢個咁 angle 去做一個 lineup 咁樣噶嘛。呢個發起嗰陣時係點樣開始嘅？有冇啊？ 呢个其实我喺六月嗰时啦，咁我出咗一个商场 show， 咁开始觉得自己啊都有啲人嚟睇下喎，咁样，咁我就諗啊，其实香港 producer artist 呢个概念呢，即係都未係话好多人有一个印象，咁我记得以前几年前啦，咁我就諗住即係做一个 DJ producer 咁样，咁我就去一啲 show 嗰度出，咁就发觉啲人咧通常都會問你點解首歌唔係你唱嘅，或者係啦，或者即係有好多啊，你呢個 DJ 做乜嘢㗎咁樣，或者其他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我就有一下就覺得，哦，如果我做一個 producer artist 嘅 show， 咁樣會俾大家認識多啲，即係究竟 producer artist 可以有啲咩可能性，或者係通常做啲乜嘢嘅，咁樣可能係一件好事，係啦。咁而且就覺得。producer artist， 因为好多时我哋都会曲词编监，都会接触到，都会做埋。咁我相信呢一个系一个最直接嘅表达方式，即系我哋可能音乐人一个最真实、最直接嘅事情，我哋可以表达出嚟。咁希望可以藉住呢个 show， 可以俾大家对 producer artist 有一个更加多嘅印象。 有 Delta T Synth Pop 类型嘅作品《寂寞的雪糕》，转头翻嚟继续同佢倾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某啲特定组别人士优先接种第三针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话：接种第三针宜快不宜慢。希望一兩個星期可以開展，如果拖到12月或者出年1月是不能接受。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檢視過數據，認為接種復必泰的抗體升幅比較高，因此建議接種了兩針科興的人士第三針可以打復必泰，但是亦都可以選擇科興。医管局话，下个月一号起，所有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场所二维码，先至会获准进入医管局总部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新安排之下，12岁以下同65岁或以上嘅人士，以及使用程式有困难嘅残疾人士，或者因应实际情况而获豁免使用程式嘅个别人士，可填写表格登记。在運作可行和不影響醫療服務提供的實際情況之下，到訪公立醫院其他範圍和醫管局其他醫療設施的人士亦需使用安心出行。警方今年4月根據社團條例要求民間人權陣線提交他的成員、活動和資金等的資料。據了解，民陣未有依時提交資料，警方今朝採取行動，搜查與民陣相關的4個地點，包括社民連位於長沙灣太昌工廠大廈的辦公室，以及香港彩虹在佐敦立信大廈的辦事處。社民連說，警方持法庭手令搜查他們的辦公室大約1小時，表明是搜查有關民陣的文件，沒有帶走任何東西。主席陳寶瑩說，社民連與民陣是兩個不同組織，形容警方的做法是對民間社會政治恐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晚多雲，聽日日間大致天晴，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多雲，有一兩陣雨，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喺管道内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系东隧嘅港岛入口而家交通都比较挤塞，东行嘅车龙排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而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彩虹交匯處一帶的交通比較繁忙，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平石一段的車龍排到虎山道橋底，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的龍尾就過了聖若瑟英文中學，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一段橋面車多，龍尾富豪東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尼敦道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連翔道近擎天半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咁啊，今日我哋中音乐嘉宾有 Delta T 啦，蛋挞头啦。咁我哋有你嘅即系新歌，收到呢个 Robot Love 嘅新派台歌。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呢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即系估翻转头一啲嘅嘢，然后就交俾你揭晓咁样嘅。 好啊，好啊，好啊。 我估先。 好。 嗱，我估嗰样嘢咧就系咧，如果有错你直接 ban 埋你吓。 好啊。 因为咧今次听 Robot Love 咧。唔係你 ban 啊，你冇權 ban 啊，OK， 即係由阿 Delta T ban 我話得啦咁樣，因為今次去聽呢一個 Robot Love 嘅時候咧，第一下令到我最大對呢首歌最產生咗一個最大嘅印象就係、是、今次有 beat tag 啊。今次有 beat tag 啊，因為我覺得之前係啦，好多 producers artist 嘅作品，佢都會將自己一個好signature 嘅 beat tag 擺喺隻歌嘅頭嘅。咁之前喺 Delta T 嘅作品，未必首首會聽到一個 beat tag 喺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終於喺 Robot Love 度聽到屬於 Delta T 自己嘅 beat tag， 係佢自己對自己一個肯定嚟嘅。即係我諗係可能早幾首嘅作品累積。去做咗一啲嘅成績，令到樂迷啊都對 Delta T 有一個印象嘅時候，其實佢我覺得係呢一個對自己一個好大嘅肯定，就係、是、我覺得自己以後嘅歌都要有自己嘅 beat tag 啦。 即係話俾人聽係我做嘅。 係、啦，我估係咁樣。 我以為你想估係Delta T 個 friend JMY 同你講。 唔係，我都有 加啦， 我都有想咁樣估嘅。咁但係呢個係咪就等佢自己講啦？係咪先？ 其實咧，兩樣都係。 O K， 第一個就真係覺得啊，如果我做一首。歌可以更加俾人更加多知道系我做嘅，或者可以大家喺个 show 嗰度一齐嗌 Delta T track track 咁样，咁咧就哇就一个好好嘅感觉啦呢、這个系啦，咁、甚至乎如果系第二啲歌手嘅歌都可以有呢、這个，都系一个肯定啦，系啦，或者系 咁。但系当下嗰一下决定做呢个 beat tag 嘅时候，阿 JNY 点样同你去即系提起呢件事嘅？即系佢点样？唉、你要有啦、 整翻个 beat tag 啦， 我都有 JNY， 我就 beat 啦，系咪先？ 诶，呢个即系大家都 记得嘅一定啊，咁 样系啊，佢。就係咁樣引誘我咯 。咁點樣諗嗰句咧？而家就係 Delta T track track 咁。係 啊 係 啊， 即係嗰句嘢要點樣揀嗰個字咧？ 其實真係諗咗一段時間嘅，跟住咧我就真係走上去 YouTube， 跟住就 search beat tag， 究竟啲人用啲乜嘢 beat tag？ 跟住咧聽嗰啲美國嗰啲 rapper， 咪有好多嗰啲 producer 就有自己嘅 beat tag 嘅。跟住例如Invisible Man 其實都係一個 beat tag 嘅，係啦係啦。咁我就 In the House 嘅嗰啲係咪？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咁就喺度。咁我就諗啊，究竟用啲咩 beat tag？ 哦，咁 Delta T 整嘅係有時都係一個 track 啦，即係未必完全係 beat 啦，都想咁樣就，我覺得我跟住喺度諗自己整呢個音樂嘅時候係一個玩嘅感覺嘅，所以我就加咗個 track 落去咯。咁就 Delta T track track 咁樣，咁樣就、就係一個 beat tag 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由今日開始，即、就、係、是、有呢一首歌開始，你會知道有呢個 beat tag， 大家就會認得啦。 好似呢個乜頭咁樣。 係啊。 咁呢個我想估關於 Robot Love 呢一首歌咧、因為我見你哋 IG 都有講到話呢一首歌其實今次都幾唔容易嘅，特別係喺詞同埋即係編上面啦。 係。 咁我想估其實編上面嗰個難度應該都幾大，係在於。因为今次都有讲用到 synthwave 嘅呢一种啦，因为呢一种嘅类型又系喺你以往之前嘅作品里边未出现过，即系咩 city pop 同 synthwave 其实都有啲分别噶嘛。咁我谂就系难就在于你点样去了解呢种音乐要听啊，然后再去揾翻嗰一啲声去做属于你嘅 synthwave 咯。我觉得个难度系喺呢一度咯。 呢、這个都系啊，系因为首先讲，譬如上一首《寂寞的雪糕》咧，我真系好有一首好 exactly 嘅 reference 就系、是、take on me。但系今次先即系做 Robot Love 咧，其实我冇一首好 exactly 嘅 reference 嘅，咁就我就真系听咗好多嘅 synthwave 嘅歌，跟住去尝试营造翻嗰、那个颓废感啊、工业感啊，一个少少 cyberpunk 嘅感觉，咁样就所以都花咗啲时间啦，而且喺拣音色上啊，都系点样去喺啲，尤其是喺啲低音嘅部分，点样去做，真系对我嚟讲一个难度嚟嘅。 咁我 synthwave 其实佢有啲咩嘅即系特色，等啲朋友一听嘅时候知道，呢一啲嘅部分，我就系 synthwave 嘅一啲特征啦。咁样样有冇？ 首先简单讲，佢即系都系会。主要全部都用一啲合成器嘅聲啦，電子嘅聲啦。咁好多時候亦都會有嗰個叫咩 arpeggio， 即係爬音器。 即係嗰啲你一彈個 chord 落去咧，就佢就會出一啲節奏旋律出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嘅聲， 即係佢就會自動咁樣爬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即係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嗰度砌，跟住就用翻一啲少少模仿八十年代嘅聲音去砌埋。跟住啲鼓聲又係啦，啲散散地嗰啲， 係即係打到就 係啦，係啦，係 嗰啲咁 啊，係啦，咁即係幾樣嘢加埋一齊就會營造到呢個感覺啦，係啦。 哦，係咯，因為我都因為見到呢個 term， 因為之前我哋喺節目都有講過，即係 synth wave 啊、outrun 啊、vapor wave 啊，好多呢啲，跟住上網就 research 咗一啲咁嘅字，係發現原來係超級複雜嘅， 冇錯 嘅歷史啊， 同埋溝溝埋埋開始啲已經係融合咗好多樣嘢喺入面嘅， 同埋可能幾個類型其實好似真係個分別唔係好大嘅，就咁樣係。 係咁，你去揾嘅時候有冇都發現，即係初頭可能都有啲撈亂哦，其實好似樣嘢都差唔多。咁樣都要睇到咁上下先至分野到佢哋之間嘅嘢， 都有嘅。我直頭上網揾埋啲文章，究竟佢講有冇個分別喺度啊？或者係上網真係去聽，究竟有啲乜嘢嘅分別啊？係啦，咁樣係啦。 仲記唔記得啲文章大概講即係同 synth wave 同頭先講其他有啲咩？ 記得嘅，即係因為嗰時我最主要就係會。去分 synth pop 同 synth wave 嗰个分别啦，系啦，咁 synth pop 其实咧，我睇嗰啲文章佢讲啦，主要比较多情况下系比较偏向跳舞多少少嘅，系啦系啦，咁而 synth wave 就系嗰、那个、那个感觉就冇咁跳舞啦，同埋可能相对上嗰、那个感觉冇咁开心嘅，系、 即系情、emotional 少少 系，系啦系啦， 咁直。莫的雪糕我諗就係一個 synth pop 啲嘅歌曲啦，今次 Robot Love 就 synth wave 少少啦，但係會唔會好怕呢？即係而家好得意嘅，我發現有一個自從city pop 呢個 terms 咧喺呢個樂壇突然彈翻出嚟之後咧，大家將所有分類唔到嘅嘢就叫做 city pop 噶啦，你會唔會好怕就係、 即係覺得好似懷舊一啲嘅嗰種質地就會稱為 city pop？ 你會唔會怕大家都認錯咗，有時會搞錯咧？ 其實絕對有啊，呢、這個。又哇又啱啊，系啦，因为其实我点解会做寂寞的雪糕，点解会做 Robot Love 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就系发现到，哦，大家好似一听到复古嘅歌就会话系 City Pop 咁样。咁、其实我谂如果我做一啲试下，做一啲唔同感觉嘅，俾大家最少令有听我嘅人可以哦分到哦呢、這个就系 City Pop 啦，呢、這个就系 Synth Pop 啦。咁有佢哋可能从中听到有少少唔同嘅地方，或者佢哋可以对呢样嘢有多少少嘅认识啦。我觉得都系个好事嚟，系。 哦，系即系起码大家会讲到嘅时候举例子，就可以举到哦 ，Justin 嘅呢一首就 系 呢类型， 系啊， 呢一首就呢样型， 系啊，或者佢哋日后想揾翻相似类型嘅歌听，哦，我可以打翻呢个字，咁又揾到嚟听，咁我觉得哦，如果可以。咁樣幫到大家都可能係好事嚟喎、 但係去做呢啲 research 去揾呢啲synth wave 啊、synth pop 嘅一啲可能以前嘅 reference， 有冇話鍾意比較聽一啲邊啲歌手啊、邊啲嘅組合嘅作品去做俾自己去吸收一下咁樣？ 其實呢譬如一啲 synth wave 啦，我有時都會揾嘗試去揾嗰啲Indie 嗰啲嘅，咁我揾到一個好似叫 Night Temple 係啦，咁佢就係做比較多呢啲類型嘅歌啦，即係啲復古啊，咁幾樣都有，咁覺得啊又幾得意喎，係啦，咁啊即刻有啲又買咗嚟聽咁啊， 等我抄下 notes 先，第時可以攞到嚟用。 因為有陣時我都明白，譬如佢聽嘅咧，我哋有時即未必可以知道嗰種聲音點樣形容，或者嗰種即係用咗咩咧，咁變相係要靠好似一連串一啲。即唔同嘅 artist 做嘅音乐听晒一阵咧， 系， 跟住就会知道，哦，即系佢哋嗰个共通点喺边度听得出就，哦，总之我就会认得啦咁样，但可能讲唔出，今日有时会， 系啊系啊，呢、這个都真系花得比较长时间去自己都做咗啲 research 啊咁样， 咁会唔会话呢一首 Robot Love 其实系喺嗰个曲风上面啱啱讲出现先啦，定系喺题材出现先啦，定系点样样嘅？ Robot Love 咧本身真系喺曲风嗰度出现先嘅，系啊。咁真係諗住整首先 wave 嘅歌，跟住就整完個編曲之後，就開始幻想究竟呢首歌我點樣先至可以再即係更加可以喺詞上面入到呢個感覺呢，咁樣就真係諗咗一段時間，而寫歌詞又寫咗一段時間，咁先出到 Robot Love 啦。 咁係咪因為即今次做 synth wave 呢，即嗰個機械感或者嗰個電子感好重嘅時候，所以 專登嗰個題材都想講嘅啫，我關於一個機械人嘅戀愛故事嘅咁。 哇，有中 ，OK 喎，咁 其實你哋咧係咪夾埋咗？ 唔係，其實唔通我同佢自己私底下 IG 傾偈又話你聽咩？ 我今日要砌低波成喺呢個訪問度，所以可唔可以預先話俾我聽直播嘅嘢咁啊？ 可能我個頭腦好簡單，一估就中。係啊， 咁但係嗰個畫面當時係點樣走出嚟嘅咧？即係去砌好咗，可能砌好咗呢一個底嘅時候，係點樣有一個咁樣嘅題材俾你走咗出嚟？ 其實咧，我不嬲都好中好，即係好想嘗試寫一啲科幻啲嘅題材嘅喺一個音樂嗰度。 係 咁就譬如例如之前有 VR Part Two 啦 ，VR 啦，係啦。咁而家就整一個都係啲科幻嘅嘢啦。咁喺度諗。一個有寫到，跟住我就睇咗一啲電影，咁啱咧有兩套電影，一套叫做《環海奇緣》啦，即係專尼特普嗰套， 嗰、那個教剪手， 係啦係啦，一套就係叫《援交女郎》，係、 哦、 啦，咁嗰套就係視之如和嘅電影嚟嘅，咁就係講一個嗰、那個吹氣公仔，佢忽然間變咗有感情，究竟係點樣？ 好似有印象啊！你講過呢個劇情，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學習戀愛。咁我就參考咗呢兩套，覺得如果一個機械人，咁其實佢可能即係有人工智能，一開頭乜嘢都唔識嘅。如果佢學習戀愛嘅時候，或者學習人間嘅愛咧，未必係戀愛啦。咁又會點樣咧？會佢會有啲乜嘢嘅心情咧？點樣係？ 咁所以就嘗試代入下，如果我去唱嘅時候，究竟我如果係一個機械人會係點樣樣咧？ 係啊，係啊，就係、是、咁樣。 但係呢個故仔即係好似最尾係咪都係 sad sad 地嘅個結局？好似因為我睇個 MV 見最後都係嗰、那個機械人好似都好無動於衷咁樣，咁然後個女主角又要再去揾翻嗰個機械人咁樣。 係啊，係啊，最後又揾唔到，跟住個機械人就死咗咁樣。 OK， 咁但係喺你嘅腦海當中。系系因为本身呢个并不是一个好浪漫嘅故仔啊，定还是点解你要俾一个咁 sad 嘅结局佢？我觉得好唔开心啊！ 唔紧要，我氹翻你咯。咁其实因为我本身咧一开头做呢个 MV 之前咧，我就同导演讲啊，不如我想做一个少少沦落人嘅感觉嘅，即系大家两个都系。开头各自可能有一啲唔开心，或者对呢个世界或者对爱系有疑问。咁、我哋当佢哋发觉佢哋一齐相处嘅时候，就搵到开心。但系往往梗系会有啲波折噶嘛，咁先好睇咯。系啦。咁嗰个剧情就讲，其实嗰个机械人咧，就一早都知道自己系有啲问题存在嘅。咁其实。咁當中咪有一幕係食電池嘅， 係啊， 係啊，係啊， 咁其實嗰個就係一個關心嚟嘅，即係個女仔就關心個機械人啦，但係個機械人亦都唔想個女仔擔心，就去食咗啲電池佢。咁其實佢唔需要食嘅， 明咗即刻。 係啦，係啦，跟住就到最後，佢亦都係唔想俾佢見到佢會即係冇電或者會壞咗嘅情況啦，所以就忽然間走咗咁樣，寧願佢嬲佢咁樣。 明白了即刻咁，但我想问嗰粒电系咩味？我见你都谂咗， 我都好留意啊。摆落去，佢几时会剪即系跳走个 shot 咧？咁 喺度嚼， 都有嚼一下先跳走个 shot。 好彩佢冇留啲入边嗰啲液体出嚟，唔系我就中咗毒啊。 系啊， 但我觉得呢个古仔其实即系抽身翻咧，个结局都系开心嘅，咩搵到阿慈做 MV 女主角啊嘛， 梗系开心啦。 即系拣角嘅时候，又有冇特别原因系联想到啊搵阿慈啦？今次。 其实咁样嘅，首先咧 ，Delta Team 每个 MV 如果有女主角都要自肥嘅， 系啦，上次有，上次有米露迪啦，又 MV 需要女仔啊， 系啦系啦，咁啊要， 仲有莫伟咩？自己开心啊嘛， 即系要合乎自肥呢、這个呢个概念啦，首先系啦，咁即系一定要拣个好靓噶啦，系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咁我喺度谂嘅时候觉得一个呢、這个女仔咧系要黑面都靓嘅。 嗯， 系啦， 嗯， 咁啊，阿朱咧就好适合啦。 你点样同佢解释？阿朱，我觉得你黑面嘅时候 好 靓， 好啱呢个角色啊， 会嬲噶。 呢个众所周知噶嘛，唔使问嘅呢个系大家都知噶啦。 系啊， 咁所以就邀请咗佢就参演咁。 系啊系啊，咁、啊、就因为。我本身咧就即系都同佢即系唔系话去到好熟咁样，咁我就真系咁啱问啊，好彩193佢同佢比较熟，跟住就帮我联系咁样咯，系 哦 ，OK， 咁嗰日拍摄上面时间上嗰啲都需唔需要好长时间？因为都见走唔少景咁样样噶嘛。 系啊，嗰日都拍咗成个几钟噶嗰日。 系， 唔系唔系个几钟，差唔多。 我就喺度谂，快咁快， 快手、啊、有效率、啊。 嗱、啊，咁梗系啦，拍粒几钟 MV， 咁之后啲时间攞嚟做咩啊？梗系去食寂寞的雪糕啦，系咪先？ 或者拍之前可能了解咗好耐先啊，真系 入 过嚟 要入戏， 系啊，拍咗，其实拍咗一日多啲啫， 一日多啲哦。讲紧期本用我一日，跟住拍就一个钟啊嘛。 系啊。 咁但系好啦，我哋即系见到 Robot Love 今次呢个 MV 呢首歌啦。咁啊，头先讲到话即系。Delta T 在这一年的目标是出四首作品、其实应该准备最尾一只的了是吧 没错、 有 Synth Wave 也有 Synth Pop 也有、第四首有没有透露少少是一些什么类型的作品 来紧这首呢就应该会是一些 Pop R&B 但有少少复古的感觉、就这首歌将会有两个女主角 哦，其实咧嗱，讲真啦，即系单刀直入啦。其实我唔关心嗰啲咩音乐类型嗰啲，我净系想知边两个女主角啫。 同埋个 MV 拍嘅时候，需唔需要有人帮手咧？我哋真系可以嚟嘅。 系啦，有啲日本有一种职业咧，叫做嗰啲 系咪执头执尾嗰啲啊？ 系啦，系啦，即系负责喺身边执嘢嗰啲男仔啊。系啊， 我 OK， 我哋 OK 噶。 好啊，好啊， 需要人执嘢，记得我哋。 好啊，好啊， 咁我哋。啊、好啦好啦今日访问完咗我哋之间唔知讲咩好太好啦唔知我完啦。係啦咁有而家 Delta T 呢一首嘅 Robot Love 啦咁亦都就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佢今年为自己定下嘅一个目标四个 MV 即四首作品嘅下一首咁大家就留意 social media 啦。今日再次多谢你啦。 好多谢。 Thank you. 幾晚我哋執嘢喎。 心念旧，给痛各走。 首 Delta T 嘅 Robot Love。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